偏喜欢你。 池塘边一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边一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叮叮叽叽喳喳写个不停。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 有的他有他有我有心儿一个嘿嘿嘿，心儿一个嘿嘿嘿。你不用介绍你，不用介绍我，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啊，比什么都快乐。 直播给他知道笑我傻，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，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，怎奈他一身旁有个他，身旁有个他。 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 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 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随实力增盛，横行全凭本领，个可变万世巨星，战无不胜，我任性而天性，亡命拼命让乱世震惊，抉择风云我任意闯，万众仰望抉择风云我绝不衰，往后看翻天覆地我定我写自我的法律，这里空我身上眼光跌给我，我喜欢用实力争胜，横行全凭本领，我可变万世巨星，战无不胜，我任性而天性，亡命拼命让乱世震惊，抉择风云我任意闯，万众仰望抉择风云我绝不衰，往后看翻天覆地我定我写自我的法律，这里空我身上眼光跌给我，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给我一些音乐，我是张信哲。